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让朋友们开心一下。我们推荐幽默类的图书，今天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呢，跟部黑马电影息息相关。 没错， 而且它这个营销的手段还真不是说靠钱去砸，它是靠口碑营销。 嗯嗯， 口水营销。 对，口水营销， 大家的口水嘛， 听着有点麻辣烫似的。 夏洛特烦恼，夏洛特烦恼啊。当然跟它相关的就是开心麻花了。 是。 那今天行爷带来的这本书呢，叫做《麻花来了》。 这是《夏洛特烦恼》这电影出来之前出的书，但是呢，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个电影并没有拍。 嗯， 这本书里涉及到了说啊，这个马上要拍这个电影了。那我们看看，在这个电影没拍之前，他们是什么状态呢？ 哎， 那之前呢，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开心麻花也非常有名气，但是跟现在比，可能还真是不在一个层面上。 对， 嗯， 从2003年最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了。 嗯， 那究竟他是怎么火起来的？最开始是哪几个人有了这样一个主意？ 是， 以及他后来怎么就发展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了？ 嗯， 据我了解，现在他们光一年票房这个收入哈，应该能达到1.4亿了。 哦， 很厉害了吧？ 而且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啊，是这个北大哲学系的。北大哲学系的啊，然后等于毕业之后呢，一直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这个他最后做的一个工作呢，不能说最后做的一个，就是目前为止做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是投资，就做电影的投资。 嗯， 因为有一些山西的这些比较这个富人吧， 嗯 啊，然后几个人投资了这么一个，做了这么一个电影公司似的，然后就是专门让他来投。他后来投没投夏洛特烦恼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这个朋友现在就是这个电影播出之前，他进了这个麻花了， 啊， 麻花这个公司了，开麻花这个公司了， 啊哈， 那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北大学哲学的，然后又是在做电影投资这个工作做了这么长时间，那现在又进了开心麻花这个班子，这个公司，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开心麻花。 有吸引力， 哎，就是有那种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只看到喜剧是很好的啊，他们的话剧很好，电影很好，但是真正他们那个团队，我想有可能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团队。 哎呀，这十多年现在整都快上市了。 其实呢，我们今天啊给这个大家伙啊介绍这本开心麻花的这本书叫《麻花来了》，跟我们上周介绍的那个其实有异曲同工，因为上周我们介绍了路易德菲奈斯胡克脱险里边演指挥的那个老头啊，介绍他的一个传记啊。那这次呢，这周我们介绍的这本《麻花来了》，实际上呢，也算是一个跟传记有点类似的啊。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给大家一个是介绍，就是麻花它从无到有它怎么起来的啊，包括这个这么多年的这种成长历程，也会介绍它比较这个核心以及这个比较重要的团队的这几位他们的这个成长历程，包括沈腾啊，包括导演闫飞、彭大魔呀，包括我们特别熟悉的马丽啊， 小宝贝儿的那个、 那女主演 啊，包括那前夫哥呀，演那大城小事的前夫哥，包括这个怎么说来了，美男子啊，长远 啊， 四爷的孙子啊，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里一一的给大家做介绍。如果您喜欢开心麻花这个团队，您对他们有印象的话，那别走开啊。 嗯，好，我们从头开始说吧。麻花究竟是怎么成立的？哪些人是他的创始人？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时光啊，回到2003年，这一年呢，创作了话剧《翠花上酸菜》的田有良导演找到了郁凯、张晨这两个人，想把郁凯出版的小说《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改编成电视剧。踌躇满志的筹备，不幸遭遇到了非典，电视剧呢拍摄计划搁置了，于是这三个人就把目光投向了话剧市场。那时候的电影啊，是既有严肃的这个红色经典，也有轻松的贺岁片，可是反观话剧市场呢，清一色的严肃作品。哎，三个人一拍即合，干脆咱们要做呀就做喜剧话剧。于是呢，第一部爆笑贺岁喜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就这么诞生了。这部作品呢，在今天看来是开心麻花打响的第一枪，但开始却十分不易。一部和当时话剧市场格格不入的喜剧话剧，在千人大剧场演出，还一演就是40多场。2003年的《想吃麻花现给你拧》，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异类。郁凯就回忆说，演40多场啊，确实是因为商业经验不足，不了解市场。第一轮在这个中戏的逸夫剧场的40多场演出呢，没有多少观众买票，最冷清的一场只卖出了7张门票，那是个雪天。剧场经理呢就劝这个郁凯、张晨说，你们退了这一场吧，也好省了这一天的这场租。开心麻花呢，连创始人带演员带工作人员在内，这么几个人就站在这剧院的门口给前来看戏的观众道歉退票，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并且赔给了观众来回的路费。 嗯， 40多场演出只卖出了几千元的票，那其他的座位就空着吗？郁凯、张晨就想尽了各种办法动员观众来看戏，他们甚至用大巴车一批一批的去接观众。但值得欣慰的是，哎，演出效果很好。想吃麻花现给你拧，这个情节啊爆笑，台词呢幽默，并且盘点了全年的时事，在笑声里呢批判了社会上种种的不良现象。哎，最终的结局呢是圆满温暖的，哎，传达着正能量。那这种风格在后来的开心麻花作品里就一直延续下去。当时观众看到这样的话剧是感到十分新鲜的。有一场演出，麻花呢租了中戏逸夫剧场最大的贵宾室，能坐50个人。演出前就和观众说了，说散场以后啊可以去贵宾室啊参加这个演员见面会。结果没想到演出结束以后，700人的剧场有500多人没走。郁凯他们没办法，就只好在这个舞台上临时摆了一排椅子，然后供这个导演和演员跟观众进行交流。当时主持人就问一位观众，您爱看话剧吗？我不爱看。哎，那您是因为看过什么话剧让您这么不喜欢呢？我就没看过。您都没看过，为什么您说您不爱看呢？嗨，我这个印象里这话剧就是端着架子，然后拖长签卖台布，跟我们实际生活完全两回事儿，说的演的都是书上的事儿。不过啊，我没想到你们这话剧呢能这么演，哎，挺新鲜，挺幽默。如果话剧要都是这样的，那我愿意一直看。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观众说的话， 他们的反馈。 哎，就因为如此，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决定加演。郁凯就说了，说通过这40多场演出啊，我和张晨觉得市场啊是有，但是不像我们呢估计的那么简单。当时我们两个人就觉得公司的主业不妨转到以喜剧类型为主的话剧上去。在海淀剧场我们决定赌一把，如果成我们就一直做下去。第二轮的演出呢选在了海淀剧院，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郁凯在经历了4年重建的这个海淀剧院门口，他守了整整一整天，哎，观察这一天剧院门口过了多少车辆和行人，其中多少人是经过，多少人在附近消费，又有多少人最终走进了剧院。也许是因为前40场这口碑的积累吧，也许是因为他们选址的正确，也许是档期的合理调整， 这个想吃麻花献给你拧火了，在海淀剧院上演的第二轮演出票卖空了。 嗯， 这个我印象里我看过一部开心麻花的，就是在海淀剧院。 哦，那就是这一部吗？ 但是我忘了是什么了，我真是忘了是什么了。我印象里是开心麻花，当时他没名呢，我就记着这麻花了，然后也记得当时去看去了，记得当时好像是乐了，但是我没记住。 我记得我应该是看的是乌龙山伯爵还是索马里海盗，我也忘了，反正当时也乐了。 也许是因为啊，这个前四十场这口碑积累啊，所以他这个票呢就给卖空了啊。那这玉凯回忆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在海淀剧院的演出基本上把之前的损失给打平了，这票卖的情况我们根本就没想到。先开了六场，何炅啊、谢娜、汤佳丽三个人的档期很难凑齐，我们就七拼八凑，利用这三个人的档期又凑了三场，一共九场。”上座率基本上是100%。虽然啊，想吃麻花献给你拧演出最终很成功，但是玉凯回忆起来仍然感到步步惊心呐。他这么说：“他说这第一部戏一下就定了40多场演出，现在看来其实应该分成轮儿来演，一上来先开十几场，歇歇再接着开，这样呢我们就又有磨戏的时间。”宣传呢也能分梯度，但是这些在当时都想不到啊。别人就一听说你们一个新戏一上来演出将近50场，就俩字评价：疯子。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疯狂的行为救了他们了，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演个10场8场，他根本就推不起来。 嗯， 玉凯说：“那我和张晨我们就得撤了，因为我们想做电视剧，如果不是赔得翻不过身来，我们也不会背水一战。”演出结束以后呢，张晨和玉凯一合计，觉得这话剧啊可以长期做下去，成为这公司的主业。当时呢，虽然已经有了想吃麻花献给你拧，可还没有开心麻花这个叫法。那从一步一步开始推出这舞台剧，到打品牌这个概念，是排这个第二部戏《禽流感》的时候，张晨的一个想法啊，这是。第二部戏《禽流感》出品之前啊，玉凯和员工坐在一块儿开会，说想做一个什么花儿，延续麻花这个概念。那时候呢，还没参与这个麻花管理的张纯呢，回来参加了这个会，就问你们说什么呢？听了大家伙儿的想法，张纯就用他特有的这个轻松语气就说了：“甭想了，就叫麻花二吧。”哎，在第四部麻花剧《斗地主》出来之前啊，大家还就在品牌名称争论不休，很多都认为这麻花两个字太不严肃了。结果呢，玉凯也就是创始人啊，力排众议，坚持选择麻花作为品牌名称。但是呢，去工商局注册的时候，注册规定不能用食品作为品牌名称，于是玉凯呢就在前面加了一个开心这俩字儿，开心麻花就这么诞生了。 嗯，开心麻花两位创始人就是刚才行业说的张晨和玉凯。 哎， 最初对于开心麻花的期许呢，是把小众的东西啊变成大众的东西，所以呢，开心麻花一出来就是商业化的。玉凯说，目的是好的，但是我们当时把这件事儿想得太简单了，在大众化这个目标下，开心麻花做了不少新的商业上的尝试。 嗯， 下面来说一些观众现在已经很习惯，而在当时开心麻花费了不少心思才确定的举措吧。 比如说 买一张票加50元赠送一张票的优惠政策 啊，这是属于运营上营销上的方法了。 哎，这是到第四部麻花剧《斗地主》才确立的。之前呢，开心麻花尝试了各种成功或不成功的销售策略。 嗯哼， 因为要监控各种广告的投放效果，麻花呢与票务公司协商啊，坚持设立自己的订票电话，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订票电话啊，享快乐，看开心麻花，5126-1058。 嗯， 这个在文艺台广播中经常能 经常听到，所以咱们这不算广告。 嗨，文艺台一开始其实是对它的推动起了至关重要 的作 用。出品第四部《斗地主》的时候啊，在玉凯的带领下， 开心麻花确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营销模式。玉凯遇到麻花创业时期的营销说，当时业内各种研讨会论坛上都拿麻花当案例来剖析，因为从第一部戏开始啊，虽然是第一部戏赔钱的哈，宣传意识在全国演出市场已经非常超前了。2008年底，玉凯因为身体不适退出了公司运营管理，创始人张晨呢接手了公司的管理。2010年，刘洪涛加盟了麻花的负责运营，开心麻花的营销模式呢一直在随着步伐的迈进不断的创新。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开心麻花作品本身啊，如果刚才呀红酒说的这个营销模式为这个开心麻花打开了市场的话，那作品的创新则是这个开心麻花的立身之本。从2003年的这个2003年的这个想吃麻花想给你拧，到2013年的夏洛特烦恼，哎，这个剧呢还是啊开心麻花啊出品了19部舞台剧。想吃麻花想给你拧的导演田友良呢眼光非常独到，他给这个第一部麻花剧挑选的班底奠定了后来开心麻花团队的基础。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刚才说想吃麻花想给拧，那时候还是谁，何炅谢娜，哎，他们来参与演出呢。那到后来第二部戏情流感呢是这个刘孜和林依轮，再往后还陆续有的时候会邀请一些腕儿来出演。 对， 对， 那到现在基本上人家大家伙儿就都是腕儿了，就不用再请其他的腕儿了啊。那这个沈腾啊，我们特熟的这个郝建，就是在刚毕业的时候被这个田友良导演选入这个剧组的，从此在这个麻花开始这个表演创作。后来呢闫飞、彭大魔，也就是这个 就是夏洛特烦恼的 导演，哎，编剧导演应该说是哈啊，陆续加入了开心麻花团队，和这个开心麻花啊共同成长。先说说这专制吧，加引号的专制。在2008年出品这个阿翔的时候啊，创始人玉凯和导演彭大魔在这个剧目名字上产生了分歧，玉凯就把所有演员叫到一块儿说，就这么几个名字啊，你们一票一票的选，看最后哪个票多，但不管是哪个多我都有一票否决权。谈公司管理的时候呢，玉凯也曾经公开和所有的员工讲说，我非常霸道，我们是一个民营公司，只要我守法，我的意见就是最终意见，谁要和我掰扯那只能是你走不是我走，如果你们所有人团结起来和我一个人斗，那你们全走都换。你们认清一件事儿，跟我这个老板，如果我是个傻瓜你们就倒霉，你们要快走，谁走得快哎谁有发展前途，那走得慢就完了，就耽误了。如果呢我不是一傻瓜，你们就会跟着我沾光，你们得赌我一个人，所以现在就表态。那玉凯呢在管理上的这个个性和魅力在这儿就显露无遗了，他给每个人足够的表达空间，但绝对要保留这个一票否决权。后来啊玉凯就刚才红酒说的，因为身体原因他逐渐退出了开心麻花的管理团队啊。那很多导演到包括演员到现在其实都还在怀念当时和玉总相处的这个种种的细节。那玉凯走了以后，接手这个开心麻花公司运营的张晨那浑身是艺术家范儿，可是呢哎也挡不住他在某些时候的决断。比如说2010年的时候 ，CCTV 的这个电视小品大赛向开心麻花的团队啊提出邀请，说在没有时间排练新作品的情况下呢，开心麻花的总经理刘洪涛啊，这是从中新社辞职到这儿来的，就拍板决定说改编《乌龙山伯爵》的开幕戏《寿坟》。制作团队因为平时的作品啊表演风格不太适合电视小品的这个舞台，就想放弃。张晨知道以后就马上打电话把那三人给叫回公司了，一见面就探讨，你们这是要疯啊，这么好的机会你们凭什么放弃，你们为什么放弃。哎，就在这样的专断下，王宁、常远、艾伦这三个人才演出了后来风靡网络的小品落叶归根，并且因此得到了央视春晚伸来的这个橄榄枝。管理的这个专制呢却有着创作上的充分民主，许多演员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会说， 说我们平时和这个张总刘总就跟哥们儿一样，我们可以开玩笑，那这样的氛围下我们才能够敢表达一些创作上的想法。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提一个大家都很熟的戏《疯狂的石头》，原来宁浩演这个导的那个《疯狂的石头》啊，上演之前，郁凯曾经想砍掉这个戏的两个片段，彭德摩就找这郁凯商量说：“郁总啊，我们先演两场试试，如果观众看了效果好呢，您呢就放我们一马；如果效果不好呢，我们再给他删了，您看行不行？”哎，最后到剧场演出，效果非常好，郁凯就说了。这个好，大魔，那就按你的意思来吧。你看看， 嗯， 可以说这个郁凯还是从善如流的。然后这谁呢？这彭德摩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不是一味的说就去扛啊！你让我们改，我凭什么呀？凭什么删？咱有商量，是吧？不是一味扛，哎，咱有商量。这个先演两场试试，不行我们再删了，你看行不行？那万一好呢？哎，这是方式方法的事儿。第一，提到了创作，张晨就说。说我本人啊，不会让导演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什么题目，除非我当导演，我们只会提出这时间概念。比如说过完春节，要求导演在四五月份要拿出这个剧本大纲，八月份呢拿出完整的剧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我们更多的只是负责审核。那至于每年的故事是什么，谁是导演，谁有发言权，请谁当导演就信任谁，不会命题作文。但是前提呢是要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有一套自己制定的标准，我们的喜剧风格或者称为这个喜剧化的东西，这是我们公司层面控制的事儿。开心麻花的两个创始人，哎，张晨、郁凯以及这个总经理刘洪涛啊，在谈到管理团队对作品的把控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同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给创作团队足够的空间，但是呢开心麻花的作品一定要有开心麻花的标签，这个标签就意味着风格，也意味着质量的保证。不管是管理团队还是创作团队，都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啊。那在这样的这个创作氛围下呀，从2003年到2013年，哎，开心麻花的作品在内核上实际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开心麻花在这个创作之初以这个包袱串联全剧，那很多专业人士就批评了，说你这没戏剧结构啊，哎，你光是包袱串联没戏剧结构、啊、那开心麻花在保持这个爆笑风格的同时，一年一年在进步。到乌龙山伯爵和旋转卡门的时候，剧中这个时事的包袱已经大量减少了啊。中国科学院中科院当代戏剧研究专家陶庆梅，哎，我还认识这个陶老师，就说开心麻花啊，乌龙山伯爵的这个巨大进步令我惊讶，戏剧结构有着强大的内在推动力，戏剧叙述能力是大大的提高，演员呢在舞台上放松贴近生活，把自己完全打碎的这个表演风格是在别处看不到的，这些大概就是开心麻花能够一枝独秀的原因吧。 这里面还有很多人，比方说像闫飞啊，闫飞他其实是舞台剧《疯狂石头》的导演演员， 哎，自己也很帅嘛， 也很帅啊。彭大魔， 嗯， 是吧？后面还有机会的话，大家看看书吧。 对， 好、啊，非常感谢启社。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多余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也只有被辜负为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让他曾经有一个